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啊嗱，我哋 讲呢个 讲讲完啦，嗱酒色财气啊，咁啊色就讲完啦，就讲酒啦。 系 嗱咁啊台嗱，即系有啲人就话台湾有地震，冇叫惊。咁、其实根据咧，即系每一年嗰个统计咧，其实酒因酒驾而死亡的人咧，系多过地震死亡的人咧，就多好多嘅、 交通意外最、最 即系所以话咧，你惊地震就不如惊车祸，惊嗰条友饮醉酒乱鸠咁揸车。 而家系讲净系酒驾，唔系讲 交通车祸，系里边细分咧，我哋就系酒驾。 如果你系讲到净系交通意外里面死亡嘅人数咧。是異常之高過呢個地震死亡好多好多。 總之而家我哋講，就算酒駕死亡嘅都多過呢個地震啦，唔好講其他噶啦。好啦，嗱咁我哋講個例，講一個講單例先啦。嗱咁即係所謂著名嘅民運人士啦，吳以開希 嗰條肥豬。 咁啊，琴 日講過， 我對佢冇乜所謂嘅，因為佢亦都冇乜點傷害啊，即係中華民國或者民運上面嚟講，佢 嗰只肥豬仔而家肥到唔係咁講啦。 屌你冇理由嗱，喂嗱我。我話我好反對呢啲咁嘅講法嘅，即係話啊，你而家做咗民運啦，好嘅好嘅啦，又肥咗啦，咁肥就肥啦，咁你唔可以要求每個民運人士出到嚟外國之後都係 孤人憎， 同埋 都係咁瀟灑， 都係孤人憎啊嘛， 你都唔可以要求一個人咧成世係革命噶嘛， 咁瀟灑 係嘛？ 唔係，所以你瀟灑回事，你冇你唔可能要求一個人。 OK， 攞翻翻嚟， 我唔會用肥豬去形容呢個吳以開，因為佢亦都冇對中華民國有啲咩特別嘅即係當然都有啦，但係就冇唔係好離 單嗰條友 咁冇黃丹嗰個冚家產嗱，呢個真係正撲街你嘅黃丹，我唔講啦，好啦。咁啊，琴日咧就吳以開咧就 酒駕， 就俾林檢就即係林即係嗰啲所謂 block 啊，就執到咁啊超呢個所謂嗱唔係超標，佢都係因為其實台灣都係零容忍㗎啦，即係所謂酒入酒精，咁佢都0.4毫克啊，咁啊即係就未算係即係好嚴重，咁所以咧就拉咗翻差館之後咧，就放咗，咁今日要上庭嘅。 放口錄完口供又俾佢走啦。 咁今日要上庭嘅、即係都要告嘅。咁所以咧，即係台灣嘅酒駕咧，其實睇台灣嘅新聞啊，好一大部分咧就同車禍有關。車禍裏邊咧，好大部分咧就同酒駕有關啊。台灣佬飲酒你都知啦，係咪？即係我哋去慣台灣都知道，杯起杯落。啊！呢、這個觥籌交錯，咁啊飲到就啤啤呼咁啊，大家揸住架車就亂 Q 咁嚟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即係政府啊，法務部啊有即係有意咧，就想將呢條例咧就係 加嚴， 係啦加嚴啊。咁啊從呢、這個從呢個點解咧？咁佢又 喺上個禮拜啊，上個禮拜 咁啊，即係提出呢、這個佢話嗱，呢、這個咧就可以判嗱、本來咧係。一般嚟讲咧，现行咧3-10年，提高到5-12年。如果系酒驾而导致他人死亡嘅咧，呢啲重罪咧就可以判监10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话我如果酒驾，因为车祸而整死人嘅话，要判到死刑，我觉得台湾就好似 重一啲喎。 唔係全世界有冇？好似都冇嘅喎。 即係你酒駕本身係 你係冇意識噶嘛，係嘛？ 誤殺嚟㗎。 係咯，冇意識㗎嘛。 嗱，咁你飲完酒又冇意識嘅，你可以控制自己唔飲酒嘛？ 即係你可以唔揸車， 飲唔飲酒？ 係可以唔？你可以唔係揸咗車，你可以唔飲酒啊？飲咗酒可以唔揸車，係嘛？咁但係如果提高到去死刑就好似有。 即係如果佢個極刑係因為佢個死亡。如果你是有意去令到佢死亡的话咧，咁就是极刑。你而家饮酒而令到佢死亡的话咧，依、這个唔系一个有意令佢死亡。 咁咧而家咧， 唔系嘅呢个系 我 呢個誤殺嚟嘅啫， 唔係因為之前喺香港討論酒駕，未有咁嚴嘅時候咧，都係我記得係有討論過嘅，即係通常都係叫做你危險駕駛咁啊，以誤殺 係啦， 以誤殺罪過啦，誤殺 OK。咁但係咧，即係你要用到係謀殺。咁佢做謀殺就因為有預謀啊嘛， 係 有預謀嘅門檻應該都幾 高，所以係如果用到呢、這、一個 咁咧，佢哋嗰個觀點咧就係話，你明知自己飲醉酒，你明知飲完酒你要仲要揸，你會揸車嘅話，你就唔應該飲酒。咁你如果咁嘅時候，你飲酒之前應該為你飲酒之後犯法，你唔係啊？我飲完酒就唔使係為自己負責噶嘛？ 嗱，聽聽呢個法務部部長啊，呢個民進黨政府之下嘅法務部部長啊，蔡清祥啊，佢話酒醉駕咧係不負責任嘅行為，政府有責任以最嚴厲嘅懲罰防止醉駕。醉駕若性質嚴重，形同殺人，法庭仍可以刑法現有嘅殺人罪加以處罰。 咁呢個門檻就好低嘅 啦。嗱，係啦，咁咧佢就所以而家咧行政院咧就將佢嗰個修訂法務院嗰、那個法務部嗰修正啦，咁都係，但係咧佢加咗故意主觀犯，而咩叫故意？點樣咩咧？佢超速、射限大卡車超載都係故意行為。 即系呢啲都判得死噶咯， 唔系，即系你饮完酒仲 饮完嘅，唔系饮完酒一定系蛇行噶啦，屌你咁都揸唔到直线，行都行唔到直线，唔好揸车啦，系嘛？ 咁啊，点解用故意咧？我饮完酒之后， 因为有阵时咧，嗱，我哋酒驾，譬如酒驾，我可能喺度同隔篱架嗨嗨，就俾隔篱架撞嗰边就撞死人，咁呢个。是不是都要死刑呢？你依、這個你係酒駕又發生車禍喎， 唔係因為致死啫，而家講緊致死啫， 講致死咯， 揸車致即係 就而家就講致死咯， 即係嗨到隔離嗰條友，隔離嗰條友瓜咗， 隔離嚟係人哋嗨你，你又嗨咗隔離依邊，懟冧咗依邊嗰件。 即 係阿宋主委撞落我度，我撞落我 唔係嗱呢啲嗱咁樣唔準確嘅，因為你咁樣用一啲咁嘅例子咧唔準確嘅。因為每一單案有佢嘅特殊嘅睇法， 當然啦，係嘛？ 佢係醉駕，佢係引致人哋死亡。咁你頭先你講嗰個，你又導致令人死亡啊嘛，係嘛？所以呢個 唔係因為 A 車醉酒撞咗 B 車咧就撞到嗰個途人就瓜咗， 即係唔可以用一兩個例子。 一咧法即係如果法務部佢原本嗰個咧就係話我其實不論你嗰係點樣去發，你飲住酒你嗰依單車禍裏面死人咧，都會有機會死刑， 有機會死刑。 咁呢個真係法庭判嘅啫。 行政院咧就將佢即係 修正 咗嚴厲啲，即係嚴啲，即係唔好咁寬鬆喺條罪， 係 咪都 入到罪？ 係門檻高啲， 個門檻高啲。 你飲醉酒，其實但係你行緊都係行緊二十三十嘅，咁佢可能就唔會話告你，即係要你判死刑咁樣。 理論上你飲醉酒嘅話，一踩落去就已經係㗎啦。 個個唔同嘅， 唔係有啲會嘅。咁你 唔同嘅。 好啦，我揸住架車二十三十，咁結果咧我撞到條友，但係咧我仍然控制唔到架車，碌咗過去咩？跟住碌鳩死佢。我呢啲，所以醉駕就其實係一個冇意識之下殺人。咁我覺得如果去到死刑又似乎又 嗱咁，但係咧而家其實 呢個門檻低咗咧，其實你其他罪都入得到啊。 係嗱，咁咧而家喺台灣嚟講咧，就有人提出廢死啦，咁但係咧要求維持死刑或者加即係而家其實死刑犯嗰個執行咧係其實放緩咗㗎嚇，咁即係自從民選總統之後咧，由一扁開始阿九啊啲到而家其實係。放慢咗， 判咗死刑，但系仲未人執行嘅。 系啦，咁而家嚟講咧，就係即係社會上嘅呼聲啦，即係可能喺民水比較高啲啊。 越嚟越高喎。 係啦，咁咧就係要求依個酒駕死刑咧嘅呼聲越嚟越高。咁但係依個酒駕係咪個數字越升咧？咁原來咧係逐年減低咗嘅。但係你減低咗之後咧，但我哋可唔可以接受到咧？其實我一單都嫌多。 因為啲 block 真係多咗，啲臨檢太多好多，即係好似我哋有一年去訪問呢個金門啊，咁金門縣請我哋食飯，咁啊杯起杯落啦都係，咁咧但係食到7:09度咧就話散席咯喎。咁但係成台咧都仲好多餸菜我都未食曬，咁但係要走啦，因為主人家要走，我哋要走啦。咁我就望住嗰啲餸菜就依依不捨咁。咁原來咧。嗰啲官員話，因為8:00就開始臨檢，佢哋希望 在飲完酒之後八點鐘前能夠揸架車回到屋企。 哦，冇錯。 幾十年前咧，林檢咧，幾十年前林檢咧，主要係查機車。 係。 一般咧，嗰陣時誒，嗰啲誒，即係揸得車嘅，都通常比較有錢啲啦，即係收入就係高啲，咁佢一般認為都冇乜嘢。但係而家咧就調轉嚟啦。啊！就會查私家車多， 車啦而家， 係啦，所以 你一家四口有四部車啦。 喺大概十幾年前啦，咁咧就我哋去台北誒嘅時候拜會啲咩啦，即係下會咁去嗰邊拜會，一陣間我哋會講嘅一個人啦。咁咧夜晚啲朋友咧就車我哋出去一個轉紅燈轉彎，突然間咧有幾個黑影攔走出嚟攔住我哋。 係 個司機，我哋嗰個朋友咧見到有人攔，你以為前哥唔好啊，成想抌油啦。 點知 誒原來警察叔叔嚟嘅。 哦， 啊咁佢都要吹下波仔。冇嘢喎，佢我佢揸車好正常嘅喎，咁但係佢就係都係要吹波仔，冇嘢喎嚇，即係佢亦都唔會話你咩事，總之求其捉你。啊！見得過啊，冇事，吹波仔冇事就得，唔好意思。咁台灣警察有禮貌嘅，咁 所以即係日本同台灣嗰個處理醉駕咧，就台灣啲當然都仲係比較寬鬆啦。嗱，日本我聽講係咁嘅，你揸咗架車去酒吧飲完酒，咁咧你都知道唔揸得車噶啦，咁就一係又你揾人車你翻去，一係又揾人同揸咗你架車。 代價 代你揸翻， 而家喺大陸啊、台灣啊、香港好似都開始有啦。代價 代客揸車 係啦，即係話嗰咁你變咗你要安全啦，係咪？冇飲酒嘛，咁你自己 本來司機而家都成客咯。 而家台灣咧，佢嘅收嘅法咧，仲有一題仲有一個係好奇怪嘅。你明知個司機醉酒，你坐車你都有事， 即係坐隔離嗰條友有事咧。 係啦，咁依個 你明知佢揸車，你又上佢架車，咁出咗事咧，就你都有份。 哦、 啊！唔好谂住你啊，你啊， 系啊， 你就话我都揾命搏嘅啫，啊！咁佢揸车关我 Q 事啊？ 点解你唔限制住佢啊？咁 样唔系你应该叫佢唔好揸车嘛，或者你唔好坐佢嘅车嘛？ 系啊， 不过咧就真系奉劝大家咧，饮酒就唔好揸车嗱，因为以前喺台湾时候个老细咧就饮酒，咁啊个个都醉到啤啤呼，咁佢就得佢一个行到，佢就送人哋翻屋企，送到自己翻屋企嘅时候咧，半路。坐埋係路邊啲貨櫃車度，咁啊成世要坐輪椅啊！ 哎呀，陰功啊！ 係啊，咁其實佢自己都醉嘅，佢其實都係。 嗯， 好啦，咁啊嗱，咁啊，總之就其實台灣我覺得呢幾年嚟講，台灣個飲酒都冇以前咁犀利啦， 一樣嘅，只不過話咧就係好似頭先講咧，有代價有揾 唔係唔係，即係我講我哋去飲，我哋知啦，係咪？即係以前啊，真係一定要你飲噶嘛，冚家產你唔飲就唔俾面啊！屌你門口出唔撚到啊，諸如此類噶嘛，有啲嘅，即係你真係唔飲，佢都唔會勉強你飲嘅。以前真係屌你咁，你唔飲真係同你反面噶，冚家產。咁撲街噶，咁你見佢反面，咁你又做客人嘅，你又唔想佢反面，就同佢對兩杯。咁而家都少咗好多 啦。我學生哥時候就停反台添啊，試過 幾年前去都係去嗰啲接待團咧，嗰啲佢見到你唔飲，佢都唔會叫你飲。 啊，咁所以呢幾年就好咗啲噶啦。 進步咗。 咁即係都希望飲咗酒就唔好飲，就香港一樣啦，係咪？聽眾都一樣啦，飲咗酒就做真係，因為你覺得自己得，其實係真係唔得。 系啊， 因為我哋以前有個老友啦，死鬼老友啦，係嘛？即係我哋都係飲到啤啤呼翻嚟，佢係負責揸車嘅。喂，屌你！我坐條屯門公路冚家鏟，每一次咧我都係落咗車，我先知道我仲係人。屌你喺架車嗰度都唔知係咪人，佢係睇住佢眯埋隻眼揸住屯門公路，有時要拍佢嘅。喂！轉翻啦！ 你仲識拍佢啊？ 唉，我冇飲酒嘛，我又唔飲酒，但我要坐嘅車嘛，翻去 係 嘛？ 你但其實係你 啊，我哋阿宋主委都試過啦，坐。 唉，冇講呢啲， 係你醉啫喎，你唔醉點會坐夠膽坐車啊？ 唉，唔係我夜啊，屌我唔坐嘅車，坐乜鳩嘢車？嗰條條冇車翻屋企嘅大佬。 好，咁啊，下一個啲日子啦，即係大家千祈真 係咁我哋啦。嗱，講呢個 NCC 啊，開閘啊，咁啊。罰呢個中天100萬啊！ 無啦啦，做咩罰佢？ 嗱咁啊，即係我哋都講啦，鉛製言論嗱，即係我哋唔係鄭南榕當年啊，即係我哋唔好理佢咩咯，咁即係一般嚟講都係叫佢啊，即係自焚嚇，為咗爭取100%嘅言論自由啊嘛，係嘛？咁到今時嚟講，台灣係咪應該有100%嘅言論咧？ 係嘛？ 係嘛？理論上未咩 曬，係啊，理論上 咁所以即係你無論嗰啲電視或者傳媒亂鳩咁作乜都好，即係你政府唔係無啦，即係唔係喐啲就走去開罰嘅。 啊，即係你可以話個喂情節嚴重，喂我下次你再攞牌嘅時候，我同你講係咪？或者你有啲即係其他嘅方法去阻止佢，但唔係喂嗱，我睇一陣，我哋再講啲裏邊啲情節，即係係冇理由嘅啦。香港誒嗰啲咩誒 廣播條例， 廣播條例裏邊嘅罰紅線啊、罰亞視嗰啲啊，都有根有據嘅，啊都似模似樣嘅。一陣我講下罰中天嗰兩條係有幾撚咁冇理由啦。好啦，嗱咁啊先第一單先啦嚇，即係呢個舊年噶啦。韓國瑜出嚟選舉啊，咁啊當然話造勢大補巴閉啦，咁民進黨又做一場啦，咁啊好啦。咁呢個有位立法會議員啊，唔係立法局議，唔係叫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咁就因為當時我哋其實都提過啦，咁嗰啲參加造勢大會嗰啲群眾咧，攞完飯盒 走啦， 就走啦嘛，係嘛？咁當時呢位邱瑩咧就拿住個麥就話：麥州 嚇， 嗱麥州同埋 佢仲係用啲哭喪咁去嗌嘅， 因為咧麥州咧即係話叫人哋唔好走，咁。咁好啦，後來就俾人哋笑鳩佢啦！屌你，你見到下面啲群眾冚家已經少到小貓三兩隻，仲要領完飯盒之後走，咁你一時情急之下咪叫你唔好走咯，係嘛？好啦，咁啊笑鳩佢又解釋，佢話我唔係講麥州，我係講魔州，即係冇走到。嗱就好嗱，用魔州就好奇怪啦。喂，嗰啲人唔走，你使乜叫佢冇走到啫？一定係走你先叫麥州噶嘛，係嘛？咁所以即咁啊，中天就將呢段嘢梗係放到大啦。中天屌呢啲紅統嘅電視台咁啊，梗係屌作到有咁大得咁大。因為咁樣而俾呢個 NCC 咧罰咗20,000。嗯、喂，大佬 NCC 等錢使喎，真係。 好啦，咁啊 有啊，跟住 咁啊，跟住啊，咁啊又呢次罰100,000點罰嘅咧？佢話即係咧， 呢個係上個禮拜事情嚇。 係啦。咁就話嗱一單係咁嘅，佢話嗱，因為韓國瑜去，哇屌幾單都同韓國瑜有份嘅，韓國瑜喺新加坡，賣水果嘛，係咪？咁啊，即係當時即係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個所謂大使即係代表啦嚇，咁就見佢喺度篤手機，咁啦好啦， 就影到一啲字， 即係影到一啲佢估到嘅字啦，咁就話呢個所謂新加坡即係駐新加坡大使咧。是緊盯住韓國瑜去打報告，打小報告翻去俾呢個台北，即係俾外交部。 佢話呢個係新加坡代表嚟盯場，即係做細作啊，就係監視韓國瑜咁啦。 咁呢個駐新加坡呢位代表梗係話唔係啦。 唔係啊 ，no 嗱咁樣咧，因為 又有一罰喎， 罰咗600,000。嗱，中天啊，罰中天啊，好啦， 真冇理由喎、 啊。第二單係點咧？在2月18日咁啊，三位市長合體啊，三位即係呢個 侯友宜 同埋呢個 盧 秀燕同埋呢個韓國瑜啊，因為嗰陣時應該仲係選 鄭世維嗰個站台啊， 係啦，即係嗰個補選嘅站台。咁咧，中天就話：哇！喺呢個三個合體咧，天空出現咗鳳凰展翅嘅雲朵， 一樣分，冇有分。 又罰 怪力亂神嘛， 又罰咗400,000。 咁咧，依個嗱，咁就要依個咧就要幫中天講講。其實咧，佢講嘅時候咧，佢嗰個畫面上面咧就係依啲係民間傳說嘅不可盡信咁，即係 同埋嗰啲揾啲咩啊，揾啲嗰啲咩民族專家咧，屌你嗰啲即係嗰啲 長穗啊嗰啲。 嗱，因為其實喺畫面度咧寫即係講到明㗎啦，即係話依啲即係民間傳說啲即係啲 迷信嚟嘅啫，嗰啲 嚇即係大家咧就即係講下笑嘅啫。 咁啊，被認定咧違反呢個公序良俗同埋事實查證，咁啊罰400,000啦。喂，嗱呢啲即係我哋睇話，屌呢啲好濕碎啫，屌電視台經常都係 會 做呢啲古靈精怪嘢噶啦，咁啊 神神怪怪，屌啊！ 嗱，咁 其實好嬌多噶，屌台灣呢啲風水嘢。 呢兩個咧，佢又即係佢話罰咧都算啦。嗱，咁就有一樣。就係、是、跟最重要一樣咧，佢話咧點解報道啊韓國瑜嘅新聞咁多又罰 又罰 嗱 呢個就呢、這個 仲有 NCC 罰完錢之後仲有嘢嘅，佢話要撤換呢個新聞主管，喂關你咩事先 ？NCC 要佢撤換咗 嗱 ，NCC 係乜嘢咧 ？NCC 係呢個係叫做國 廣電局， 唔係叫做 即係類似香港嗰啲 啦 嚇，呢個叫做國。 家通信傳播委員會。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所謂獨叫做獨立機構啦嚇。咁但係啲即係委員同香港啲獨立機構一樣啦。 獨係台獨嘅獨喎。 係啦，嗱咁咧，佢哋就即係特別係嗰個講到針對韓國瑜嘅新聞太多啦。啊，咁啊唔得持平。 咁所以呢個政大有班學生又出嚟霸體中天啦，即係話 唔係中班。 政大快先，跟住台大啊，嗰啲咩台北大學啊，嗰啲有幾間大咧就紛紛響應。嗱，呢一班友咧個背景咧冚唪唥小英基金會養緊嘅，嚇咁呢個你睇一睇就知啦，係嘛？ 要做曬， 同呢個選舉有關啊嘛， 要做曬。 咁所以咧，即係嗱，當然你話我站喺一個 藍軍的立場， 不要站在藍軍，我站在一個聽眾或者觀眾的立場，中天真的很撲街的，真的很撲街的，他真的日中天的旺中時冚家產未有韓國瑜以前日撚日柯文哲擺頭條，這個紅統集團他們有他們的 agenda 的，所以呢好了，柯文哲個個氣數盡了，咁就而家日日咧就播韓國瑜。 嗱，播完嘢咧有收視啊嘛，佢而家去嗰幾個即係政論節目咧，係同類節目裏面咧收視最高喎。 政論節目當然有啦，佢連報紙都係啊嘛，日日攬日嗰張。 而家報紙冇發啦，而家我哋講翻。 我知啊，即係我而家講緊中時，即係呢個中時 集團。 係 嗱，一樣歸樣啦嚇。咁喺度咧有一個就係比較嚴重一啲嘅，就係頭先阿謝公講過嘅，需要要求佢撤換呢個新聞部主管。嗱，依個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嚟㗎。 即係你唔可以要人換人喺啲公司。 唔係你罰咗錢咪罰咗錢咯。咁我揾邊個嚟做新聞部主管？關你懶事咩？真係 你政府， 佢唔中意呢個主管啊嘛。 喂，咁你政府就可以即係控制我嘅言論。邊個人唔中意講，你就唔俾佢講咯。係 佢而家佢揸裝啊嘛。 同埋 呢個咪即係妨礙新聞自由咯。 嗱，好似頭先講嗰啲話啲學生哥係霸體啊。嗱，霸體冇緊要，你自己屋企唔睇唔緊要， 手機睇啊。 你唔睇咪 唔睇咪 嗱。同埋呢個冇一個所謂一個新聞壟斷嘅一個咁情況喺台灣，八十幾個台喺度，你撳嗰、那個嗰啲咁嘅嗰啲叫做第十台嗰啲， 中意睇啲華視咩 TVBS 嗰啲咁 嘅任大家台灣自由台，你攞住。你攞住一分鐘，你半分鐘，你轉台，你望一望係咩台？你轉曬咁多個台，其實一個鐘頭後噶啦。 好多嘢睇嘅，係 啦。咁所以你話中天你唔好睇，你可唔睇佢噶嘛？係咪啊？ 即係睇我呢個節目，佢啲柯仔先覺得我哋講得唔撚啱，冇撚聽或者一樣啫嘛。係 啊， 我冇咁樣聽 啊 嘛。 係啊，而家就算香港一樣噶，我哋而家就算係話香港得 CCTVB 一台獨大，喂，我可唔睇噶嘛？係咪啊？咁佢冇得佢做形成一個壟斷嘅情況。 好啦，咁啊，除咗中天要罰之外咧，TVBS 同埋東森咧 都 中招。 咁、其實呢個咧，即係話，嗱，我唔止打一個，我唔止針對佢噶， 等錢使啊， 咁咧就即係嗱 ，TVBS 嗰度就話，即係喺韓國瑜競選嗰時咧，咁啊 TVBS 就話啊嗱咧，應該當選咗噶啦，咁又啊邊個會投資，邊個投資，咁啊，咁就民進黨就出嚟講啦，佢話喂呢啲投資，韓國瑜未當選之前，嗰啲財團已經答應咗，屌你乜你即係夾硬係。 屈佢啫，入佢數 啦，即係話屌你，即係將即係 民進黨噶嘛， 你貼金落貼落去俾阿韓國瑜係嘛？ 亂講嘢。 好啦，咁另外一單咧，咁呢個即係東森啊，講咩咧？東森有機師罷工，咁有條友咧就訪問佢，訪問完之後咧，咁就播出嚟咧就切頭切尾。咁嗰個被訪者出嚟講啦，佢喂屌你，我都唔係咁樣嘅意思。咁家姐，你斬完之後咧，同我要講嘅嘢。 依個即係抵罰嘅。依個睇法嗱，好在個即係個受訪者咧，佢咧就係支持個罷工嘅。咁佢又有冇受影響？一定有受影響啦，係咪啊？咁佢講完句啦，咁其實佢前有講，後有講，咁其實影響好細㗎。 淨係要一句，有冇影響？有， 咁 有影響啊！有。 嗰個受訪者即係有啲朋友隔離幫我影住，咁佢就將整段片咧又放出嚟。喂，你東森搞嘢喎， 屈我， 我唔係咁嘅意思㗎。 嗱呢啲即係事實。區賽嘅當然可以罰啦， 係啦。 咁頭先嗰啲就屌你， 即係好似你講係新加坡代表嗰單嘢，我覺得你可以罰。但係你話播韓國瑜新聞多，喂， 點多少好難講。 嗱，佢違反邊條規例先？嗱，佢就只係提出咗兩條，一個就係第27條。咁第27條裏面咧就係乜嘢啦？啊，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即法律規定你唔准播嘅，你就播啦。啊，妨礙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冇啦，係咪啊？講同佢呢啲嘢係咪啊？ 有啊，哥而家話人 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唔會啊。製造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嗱，佢嗰個話嗰個係新加坡代表嗰單嘢，你可以捉佢呢條。但韓依、這個韓國嘅新聞多，你點睇都唔似係犯咗幾條啦。好啦，另外一題，另外一條咧，第佢就講出嚟嘅啊，第43條。啊，第43條裡面係乜嘢咧？啊，咁咧就佢就係話一個係損害觀眾嘅權益。好啦。有損害定户或視聽眾權益之事情，請問啲觀眾睇完啊韓國瑜啲新聞之後，有咩權益受損？依一個， 因為韓國瑜佔嗰啲 airtime 咯。 依一個啦，依一個只係其實係乜嘢？等於我哋香港 cable， 喂，我明明係話你有英超，我先嚟同你訂，我哋訂完之後話俾我聽，咁冇喎，你又咁又唔俾我退喎。是針對依啲事項噶嘛？你唔係你唔係針對頭先講啊？你播邊個新聞多？嗱咁就咁就唔啱話你淨係播咩大陸劇？唔係針對一樣嘢啊嘛？ 呢一個即係新聞嘅報導，好在乎嗰個採編，佢點樣編排噶嘛？ 係啦，係咯，你係針對嘅話，你都攞一個合適嘅法例出嚟去告。係 啊，你即係嗱香港你頭先嗰就提到啦，嗱香港 TVB。同埋呢一個係 now， 即係 now 啦嚇。同埋呢一個咧係有線，佢三個新聞台我都經常睇嘅。佢哋三個嗰個即係立場都唔同嘅。有好多時咧，我哋即係喺 now 睇到嘅新聞咧 ，TVB 一定冇嘅。係 啦， 佢即係個採編唔同， 你嘅新聞 啊嘛， 係唔係 立場唔同啊嘛， 係咪造假？係最緊一樣嘢。 係啦，冇錯。問題佢係咪造假啊嘛？個編採佢嘅立場， 係啦， 每家傳媒都有一定嘅立場嘅，即係文匯 做 文匯大公嗰啲立場。 造假做呢啲所謂神神怪怪嘅嘢， 就唔係唔知啊！但係台灣就個個台都係 咁啦。三立同民視係做得少咩？嗱，我哋舉個例先啦。嗱，三立 又係天然祥雲啊！ 三立新聞報告咧，曾經就話長龍真子係咩咧？原來咧賴清德接國。郭葵啊，即係接住呢個 行政院長， 有個當晚天空巨龍紅光， 哇！即係喺一個 天降祥雲 夕陽嘅時候咧，夕陽你見一個天咧就係一條龍咁嘅雲帶喺度。 嗱，文氏都不揚多旺啊，佢都係咁講嘅，佢話長龍吉兆，賴葵上任，雲臨空中現吉紅色嘅祥雲。 咦？ 冇事喎、 啊。咁、喂，呢啲係咪？是不是亂就這樣來 因為這個是民進黨的東西嘛，民進黨就不是亂來的。 自由時報又這樣說的，他說神奇的一刻，他說牧師，即是牧師啊，聯手為小英捉土的時候，天空灑下聖光。 哇，牧師是耶穌來的，這麼少大家。 喂， 有美國支持，有外國人支持啊！耶穌出嚟啊！ 即係根據呢啲咁同頭先呢個 嗱 中天有乜分別咧？ 係啊，依、這個嗱喺頭先講中天嘅畫面裏面咧，報道嘅時候咧，佢喺畫面都講明啊，係啲民間傳說嚟嘅，即係大家咧，即係點樣啲，即係有啲咁嘅字句度啦，即係唔會話即係表示依樣嘢， 即係唔好盡信，得噏下嘅啫，咁 係啦，咁但係。頭先講依個三立呢啲咧係冇嘅喎， 三文治嗰啲就冇嘅， 嚇冇嘅字喺度嘅喎， 會形會聲 啊，係啊， 假新聞，屌你乜三文治做得少咩？最撚多係佢啊，大佬啊， 犀利， 屌你有啲冇事嘅呢啲，係嘛？咁嗰啲覺得話屌你對民進黨政府不利嗰啲咧，冚家一罰到撲街 啊！ 嗱，嗰啲係精品靚嘢， 嗱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講緊最。 講翻剩翻啲，一陣間我哋翻嚟 講啊，唔係講翻第一句啦。鄭南榕係咪應該喺棺材墳墓嗰度爬出嚟刮鳩？而家民進黨政府兩巴 啊！有人就講阿少英咧，應該喺阿鄭南榕墳前咧叩下頭先啱。 屌你老母真係，好啦，我哋下次再講。 好